唱 K， 水池里面银龙鱼，我送阿硕茶具，他研磨下笔，直接给我四个字算，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大展宏图，搬来放在办公室，哎，大展宏图，关公都点头，有料。鸿运不能总是当头，因为当老他说要玩就要玩得大，玩得大点，贼船越大老甩坐得下，养下宠物，得罪小人没关系，得罪君主看不起，世上君子不贪杯，得得罪了道，对，黑灰蓝白道义有道，逆流才会水涨船高，对，爱财如命的人没有一好多，我说是对兄弟不是扑戏，哎，细老安之若命，电脑听天由命，蓝老拿把双子爱上剑，只要摸革命，革命人太沉迷收米，人气软过玻璃，江湖总是形形色色，谁还没点勾兵，一个二个阿硕喜欢看风景，蓝老听我讲，街头中无道飞雕，蓝老要没钱也得搏命稳蓝的，劳力士还是 ANG， 哎，道义有道啊，不是强盗的道，别墅里面唱 K， 水池里面银龙鱼，我送阿硕茶具，他研磨下笔，直接给我四个字算，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大展宏图，搬来放在办公室，哎，大展宏图，关公都点头，有料。鸿运不能总是当头，因为 某朝西楼混着六六大帅们为歌，某朝七星月悄悄被套进我的河，某朝帝女花是我的 California love， 听人家回个白雪仙的白云吃个农家乐，太平馆西餐厅搬了，但近七成还在这，敌人幻想鞭炮莫想烧腊店的外卖盒，路上买个酒业鸡火锅里烫个娃娃菜的宵夜，来自大排档我们却被人当大排骨，龙洞养还不敢穿去鱼鱼 run and we stand the watch them 都给丢盔丢都盔啊妈都不严的海巨光是不是就聊这这不懂洋人差可可可正话洗不动啊，广东街头潮流 trendset 还应大过 CD 箱子垫杯子在那 SPA 游泳池水质必须够干净，这是潜规则，老子好绝不会变，为了叉烧包夹蜂蜜点缀的吃的粽子绝对省得碱水的，带着红土我练子练累了电脑噗， 别墅里面唱 K， 水池里面银龙鱼，我送阿硕茶具，他研磨下笔，直接给我四个字算，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大展宏图，搬来放在办公室，哎，大展宏图，关公都点头，有料，鸿运不能总是当头，因为